青年学生16号举行舞会庆祝光明星级。青年学生在建党纪念塔和凯旋门广场等首都舞会场载歌载舞，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永远无穷的光荣，感谢他以卓越的思想和非凡的领导，把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国力提升到了最高境界，为民族万代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光明未来奠定了牢固基础。这天各道所在地市和郡也有庆祝舞会举行。